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歌飞扬，欢迎您的准时光临，我是刘慧。是的，我在 FM 九七四，你呢？进入到了二月门，是不是有一种特别兴奋的感觉？是啊，马上要过年了嘛，所以我们的春节特别节目从今天这一期开始就走起来。我们不紧不慢，有自己的节奏，把春天迎进来。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中国年，听中国风。暖场歌，我们来听这首由琵琶、木笛等元素铺展开的一首《燕归巢》。张靓颖温柔婉转的嗓音和张杰浑厚高亮的声线，为我们打造了一幅唯美的中国画卷，将游子的思乡情顷刻点燃。 雨后将安天破晓，老舟心可知多少，远山衔竹林芳草，晨风拂绿了芭蕉。 寒梅落尽把冬了，衔春的燕想归巢，沿途的景牵挂的人，两心迢迢。 柳叶江前桃花浪，听着离合眺远方。 饮一盏岁月留香，唱一曲往事飞扬。 山水间歌声回荡，回荡思念的滚烫。去年的家书两行，读来又热了眼眶。云水边静穆暖阳，柳叶江间桃花浪，听着离合眺远方。 饮一盏岁月留香，唱一曲往事飞扬。 这个世界 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歌声。一年四季，歌飞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梨花香，电影《十全九美》当中的主题歌，细腻凄美中你又会听到激情。李宇春以其低沉磁性的嗓音为你讲述了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梨花香是那样的委婉情理，哀而不伤，这是很典型的中国风作品的特质。这里是歌飞扬，我们继续在中国年里来感受浓郁的中国风。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一首泸州乐，由歌手许嵩一手包揽了词曲唱。大概的意思呢是说，泸州的月亮依然是当时的那个月亮，可是当年月光下的那两个人已经是各奔东西，蕴含了对友人的无尽思念。我想 每一个像这样的年节时分，当你回到最初生活的那个故乡，走在熟悉的街道当中，那份思念也就是这样一种音乐可以表达出来的吧。 儿时早已偷了谁家的光，粗细不熟忆苦十年寒窗，如今当下闲读红袖添身，半生浮名只是虚妄。三月一路檐下莺飞草长，柳絮纷飞里看见了故乡。不知心上的你是否还在路阳，一缕青丝一身珍藏。桥上的恋人如对出霜，桥边红药叹夜太漫长，传来了一曲离殇。泸州月光洒在心上，月下的你不复当年模样。太多的伤难诉衷肠，喊一句当时只当是寻常。泸州月光梨花雨凉，如今的你又在谁的身旁。桥上月光深深心上，却留不住当年的余光。 三月一路檐下莺飞草长，柳絮纷飞里看见了故乡。不知心上的你是否还在路阳，一缕青丝一身珍藏。桥上的恋人如对出霜，桥边红药叹夜太漫长。月夜摇晃，枕夜彷徨，屋棚里传来了一曲离殇。泸州月光洒在心上， 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很多中国风的音乐作品就是脱胎于唐诗宋词元曲这样的经典文学作品。北宋文学家苏轼一定没有想过，他的一篇内容奇幻、情感深沉的《念奴娇·中秋》也可以被演绎得如此的有浪漫情怀，也能尽情地表现出对于精神解脱与身心自由的向往和追求。这里是歌飞扬二月特别主题之中国年听中国风。中场休息前，我为你来推荐冯小泉曾格格的一首，我个人觉得迄今为止对于张若虚的那首《春江花月夜》理解诠释的最棒的一首音乐作品。将传统音乐，其实说到位应该是传统乐器和现代音乐元素进行了绝对入耳入心的融合。这样的箫声缠绵，这样的月夜花开，有一种功名利禄皆云烟尘土的味道，只有爱情的吟咏才配如此的绝唱。来听这首《花月夜》，歌飞扬雷慧邀你，我们稍后继续来感受不一样的中国风。

女生版的《菊花台》来自岳微，周杰伦谱曲，方文山填词，也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歌。整首歌都充满了入戏的情感，感伤而动人，很有一种古典雅韵。我深刻地记得周杰伦在湖面上弹古筝的一个镜头，据说当年周董还是特意恶补了一阵古筝。确实古筝这件乐器真的很中国，在不少的古典名曲当中很多都是古筝曲。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歌飞扬，欢迎大家在这个特别的二月里和我们一同在歌声里迎接春天。接下来要来感受的这阵中国风来自乐坛里的我把它称为侠客，可能你不太会反感，对不对？齐秦和齐豫姐弟俩，齐秦的放任不羁，齐豫的与世无争，让他们在一首《蝴蝶自在》里有一种沧桑不失纯净的感觉。听听看这中国风和侠骨气。 蝴蝶多愉快，飞进秋风中双双对对，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荷塘月色是中国文学家朱自清任教清华大学时所写的一篇散文，是现代抒情散文的名篇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凤凰传奇组合以歌声的方式为你来描绘的一幅荷塘月色的美景，很有人文气质的浓浓古典中国风味道。好了，希望今天我为你精挑细选的这些优雅而婉约的中国风作品能够陶醉到你。是的，我们就要在这样的气氛里来迎接这即将到来的2018的中国年。最后的这一首来自霍尊《之子于归》， 依旧用唯美的古风为你娓娓道来一个荡气回肠的凄美爱情故事。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月影流声，我是刘慧，再次祝福各位周末愉快。 夜回顾踏遍九州寒武，曲风古影绝处，人间悲喜尽相负。曲一生再续一方剑渡，几人孤万般书，九州难觅同归路。谁曾见痴缠缱绻，皆化作尘与土。掀起初生生如素，梦中韶华开谢过歧途。一曲长歌万转，一顾痴影阑珊，一梦红尘尽半世淋漓，痴心独情如苦，却以此生不自悟。谁曾见天涯梦远，皆酿作风雨月。流年断空伤如故，浮生尽了闲愁旧。长亭水潺潺，落梅已纷乱，且赴此处几段，再看日泽月满，余情绪已是长安不还，愿知此意归在无。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